好，欢迎到 Otta Channel。今个礼拜咧，本来咧就系 Apple 特集嘅，但系俾 Sony 同埋任天堂冚晒料，结果咧 Apple 咧就系咁样讲几句。 先讲我哋边位啦， 都系杰特噶啦， 冇嘢啦。咁啊，因为呢个礼拜系好捻多嘢发表，仲而且仲系发表完有嘢收嘢袋噶嘛。 单单大料，咁啊本来咧就 Apple。 先讲你最中意 Apple 先。 嗱 ，Apple 咧就喺九月十六号啦，应该睇先星期九月系，应该系九月十五号夜凌晨嘅夜晚啊，就发表咗小发表会。其实咧，应该嚟讲咧，就通常呢个九月发表会就是、iPhone 嘅，但全世界都，但系佢即早已经放晒料出嚟啦，就话 iPhone 赶唔切起，所以咧今次就发表会就冇 iPhone， 就有 iPad Air， 第四代 iPad Air， 第八代 iPad， 新嘅 Apple Watch 第六代同埋 Apple Watch SE。同埋一个 Apple 套餐 ,Apple One, 仲跟首先讲咗逐件介绍啦， iPad Air 4公认最抵玩嘅基本简单嘅介绍就係将 iPod Pro 个功能下放 Air， 以前要成8000至9000买咗个 iPod Pro,iPad Pro， 而家就5000-6000搞掂。我部前两年嘅 iPad Pro 一啲起码减价四成。 而且个 look 啊即虽然就应该用 iPad 嘅真係用佢功能嘅，好少话攞嚟 show off 嘅，但係佢而家外形同个 Pro 系一样㗎嘛、,iPad Air 就同个 iPad Pro 嘅外形一样。而且 iPad Pro, 真係有少少吸引嘅，因为佢今次直接系用緊个最新嘅 CPU, 好似 A14。 A14, 用緊 5N 嘅新制程嘅。 所以就因为以前就会系iPhone 用新嘅 U， 然后到同代通常系隔半年左右嘅 iPad 就用嗰粒 U 嘅加强版，所谓嘅加强版应该主要系影像方面啦、但系板在显在，因为 CPU 嘅合成显像你大家都知唔会去得去边噶啦，咁即系佢会咁样咁嘅加强版落去，但今次调翻转新 U 俾咗 iPad Air 先，咁就个价钱喺个合理嘅价钱之下有粒新 U 用嘅，睇嚟又几 OK 嘅。 我自己官网睇过，如果256G 嘅话系大约6000蚊左右，呢、这个价钱同以前 iPad 系差唔多嘅，以一部256G。iPad Pro 咁 level 嘅机可以用翻呢笔啊啲 cat 嘢可以全部支援，用嘅新机嚟讲系抵玩到烂嘅。即系如果你要玩开，你用 iPad Air， 你需要性能，但系你亦都未需要去到 Pro 咁夸咁古灵精怪嘅话。 主要系唔需要个 Pro 嘅价钱。 系啦， 老实实。 同埋嗱，仲有新只，佢有五只新颜色啦。同埋今次系用 USB Type C 嘅，因为其实欧盟啲麻烦嘢大家都知噶啦，欧盟一直都扎紧咗营。咁我谂好快 iPhone 都会跪低用翻USB C 嘅。仲有今次最大卖点就系、是、佢虽然佢唔用 Face ID， 但系咧佢喺嗰个电源掣嗰度整合咗 Touch ID， 即系话你喺电源掣嗰度就可以用指模开机。其实咧， 冇好似但呢样嘢其实佢喺 iPhone 都可以做得到嘅。但系呢度就 我谂佢会做 iPhone 都应该会做。 因为我觉得呢个 Touch ID 系个咁样话。系快过 Face ID 好捻多噶嘛，同埋尤其是而家大家知道你好有可能要戴住口罩嚟用嘅，即系佢 系。不过咧整合咗喺嗰个电源架嗰度咧，你啲 case 就麻烦啲啦，即系有因为好多 case 基本上系连电源都包埋嘅。如果你整合咗 case 嗰度嘅话，你嗰啲第三厂商设计个 case 嘅话咧，就开咗电源掣，唔系嘅话手指掂唔到。 嗰个都麻烦，因为你就咁揸住就咁掂落去咧，同如果就算佢要开窿嘅话咧，我估最大可能系开窿啦，应该系只能开窿。你开窿嘅话咧，你会变成手指尖去都落去嘅。 系啊， 就咁样嘅话就要几麻烦，因为即以前控制做咪好地地，我唔明点解佢即系要系搵嚟搞。 唔系咁，佢成画面尽量大画面啊嘛，你部机嘅 size 唔变，喺唔变大情况之下，尽量用尽个画面，咁一定缩个控制噶啦。呢样可以理解嘅， 即系咁，但系你即系会唔系好舒服咯？用起嚟应该会，即系我呢啲裸奔派咪冇事咯啲，但系通常 iPad 会好啲嘅，因为 iPad 相对嚟讲啲 case 会比较薄，同埋佢通常容易戴，但系 iPhone 麻烦啲，有时 iPhone 啲 case 通常都好突突噶嘛，与你掟嚟掟去啊嘛。 我反而觉得 iPhone 可能会好啲、哦，佢个应该个 size 问题，即系你咁大部嘅话咧，你个 case 系会个冇咁就手啊，会冇咁即系可能啦。 不过呢个就 真系揸上手先知，揸上。 不过就总之就系今次嘅，如果你系想要抵玩嘅话咧，呢部抵玩嘅。至 iPad 8咧， 基本上咧就是同都系以前咁着啦，净系都系冇乜咩啦，系啦，即系叫又就系抵玩嘅都系。即系如果你谂住平一啲， 就晒将部 i 嗰个真系将部 iPhone 打放大少少。 即系如果你攞嚟净系上下网啊，睇下漫画嘅话 ，OK 噶啦，已经睇漫画。 系要一部大画面少少，俾呢个Pro 啊，定乜出啊，再大少少画面嘅 iPhone 咪 OK 咯。 系啦， 就当然佢打电话啦。 系咯，嗱，跟住咧就 Apple Watch 啦。咁今次就咧就一如所料，就加咗血氧量夹侦测。 即系嗱，呢个功能啦，虽然我知道呢、這个一部机嘅设计咧，就应该系唔系一时三刻嘅事嘅，但系我觉得系出得好啱时候嘅。当然佢出早半年会再啱啲啦。 我觉得系迟噶啦，因为喺前，因为其实旧年有好几只运动牌手表，即系嚟话加冕嘅Forerunner 945就已经支援紧呢个血氧监测啦。 你冇 get 到我讲嘅早迟问题，其实当然因为佢要不断完善功能啊嘛，咁下一个可以合成落嘅功能系血氧监测，好正常嘅事啊。但系点解我话咩咧？因为好简单嘅啫，如果你自己系冇咁嘅病识感嘅话咧，其实呢嚿嘢可以话俾你听，你有冇赖肺炎？即系当然系严重的啦，因为肺炎嘅其中一个特征就系你个血氧浓度会下降。 呢个咧，对于即系作为一个跑步人嚟讲咧。佢血氧量咧就系咩？如果系训练过度，你血氧量系会降低嘅。 啊，唔系，作为一个作为运动员本来嘅路途应该系咁嘅。 系啦， 只不过系话点解话今而家出得嚟啱时候咧，就系、是、因为你系有机会会因为咁样而确定到底你系咪真系有事啊？咁就因为我记得个当时我真系赖肺炎嗰阵时咧，唔系而家，唔系呢次，即系好多年前嗰阵时候，我血氧量得翻80几嘅啫，即系系点扯都扯唔翻上去99噶。所以佢会呢、这个功能会额外地多咗啲功能，反正呢单嘢咧应该冇咁快收皮啊。 不呢个就今次咧佢价钱系冇变到嘅，仲有一样今次咧就多咗性能强化，依然唔使讲噶啦。今次咧就多咗只 SE， 简单我就只旧嘅机能平平平台大画面，其实冇乜特别嘅，但系主要就系多咗新功能就系、是。就算你冇 iPhone， 你都可以一隻表俾成家人用，即系唔系一隻即系几隻表啊，成家人用，又同 iPhone 啊，唔例如话俾僆仔戴住手表咧，通知诸如此类。 你系讲一部 iPhone 控制 多 隻 表，系啦， 你调转咗嚟讲 错咗。咁呢个咧就对于僆仔位老人家嚟讲，即系老人家如果唔需要 iPhone 嘅话，但系你又需要佢嗰个扑街功能啊，扑街感应功能，真系好有用，因为我试过喺街边扑低嘅话咧，只表即刻会震，问你。你系咪有事？如果你十秒再唔 cancel 呢个咧，我帮你打电话999。 呢个功能系的确系点讲啊？尤其是你照顾家人咧，点讲啊？你可能你俾个老人家，即系或者细路仔，佢哋其实唔识用，唔好话 watch， 可能手机都唔识用。但系呢个又可以，你自己去睇住佢， 同埋救人一命噶。尤其是美国好多例子就系啲老人家喺屋企度突然间晕低咗话。喂，你有手表帮你报警嘅话，你屋企真系孤独死噶。 嗱，唔系好想趁时事，不过就系据说啦，真系据说嘅啫。台湾有个艺人据说就系浴室跌低，跟住30几岁啊，跟住失救致死。据说啦，因为未解解未成，所以唔知真正死因。但系咁有咁嘅传闻啦。 所以呢个表我而家就等紧就系十月，因为我本身咧。十月咧就出 iPhone， 我哋换机噶啦。咁 iPhone 出咗之后，我而家手只有扑街感应功能啫。Apple Watch 俾我搭，然后我就买只新 Apple Watch 嘅。不过呢个系我个人问题啦。 Apple Watch 嗰个其实比较属于呢个常规嘅新一代啊，常规更新啦。佢系冇咩特别系好吸引你而家揸住部旧嘅一定要换新嘅。 如果你系如果系需要扑街功能嘅话咧，呢个就绝对需要嘅。即系如果好啦，跟住咧就系俾 Spotify 炸佢型嘅 Apple One， 简单讲句就系多合一套餐，将iCloud 储存啦 ，Apple Music、Apple TV Plus 同埋佢嗰个Apple Archive 合埋一齐，一向好似14.99美金一个月。Spotify 就话佢又肯整合蛋，但我睇完个个价钱同埋睇完个整合之后，发现到喂唔多蛋压咗。首先 Apple Music 都本身都超成$6啦，跟住加埋个Apple TV 都4蚊，差唔多超成12蚊美金啦都。跟住再加埋个冇人要 iCar 同埋加埋个只值$8嘅iCar 50G， 差唔多价钱，唔系好抵嘅就好老实。 即系我觉得就点讲啊？呢、這个佢只系属于点 佢想扩大佢嘅版图， 但系 目前呢刻就冇乜竞争力。 如果佢够吉士嘅话，将基本 P 14.9 嘅美金嗰 iCloud Drive 嗰度50G 变咗200G 嘅话咧，就真系杀晒。但系50G，即系咁应该话系，如果你用开 Apple Music 嘅话咧，你再加埋再加埋 iCloud 嘅话，顶我依家香港价钱啦，60蚊。我根本上我香港嘅 Apple TV Plus 又唔系特别多嘢睇，同埋你买新机同佢送一年嘅，咁我做乜俾无啦啦俾咗50蚊一个月啫？即系唔会，即系计我条数，其实就唔多底嘅。所以仲有，如果喺美国咧，就仲要多埋Apple News Plus 同埋同埋Fitness 嘅，系啦，Fitness Plus 呢个咧颇为多，颇为法国大餐嘅。 我觉得就系将啲有啲用但又唔系好吸引嘅嘢，全部掺埋一碟， 即系正常嘅。 跟住收你个套餐价， 但套餐价又唔会特别抵喎。 但系最紧要系佢个套餐仲要系即系话仲衰过麦记嗰啲套餐，麦记啲套餐其实都系平少少嘅啫嘛，大家知 道。我坚唔觉得平咯。 即系佢最少都要你将个细可乐变咗中可乐啊！啲麦记嘅套餐就系、是，其实你如果你散叫嘅话咧，其实佢将佢散叫，但系个可乐同薯条都系嗌细啊，就系、是、同价钱即系一样。喂，大佬，咁你最少你将佢嗌购，喂，因为50G 真系有少少，即系如果你系几部机一齐用嘅话，就有啲捉襟见肘噶嘛。 唔系，即系如果你加到200，即系加到 family plan， 即系19.99美金嗰个200G 嘅话咧。就真系杀晒嘅，因为200G 其实好多人净系讲真，你 iCloud 系摆上要啦。嗱， 所以咪佢冇吸引力咯。 系咯，好啦，顺便就系头先讲埋啦，顺便讲埋就系 Apple Fitness Plus， 即系个法国大餐嘅，因为网上大把免费，收费嘅又有，免费又有，收费我自己用开嘅 Super Fit 或者系俾 Adidas 收购咗嘅One Set， 免呢两个对比较有名啦，免费嘅 Nike 嗰个咯。有片有片有成，全部交晒你。我谂唔到点解要俾钱去俾 Apple 赚个 Fitness Plus 咯。 话唔定佢个课程好嘅，好正咧。 同埋只要个依咁嘅课程都话由专家教专家设计啦，嘥口气啦。同埋设计依类咁嘅健身课程，我谂唔到你又去好一个 Nike 咯。 咁系我见过 Nike 有一嚿其实即系我旁观者望落去就其实即系点讲啊？你唔会有啲即除非佢话。我同你个身体机能啊，佢用同你个 app 用个 Apple Watch 嗰度，比如有个联动，睇住你嘅嗰啲数值，去即时去更改去决定你个 plan， 咁我就会觉得。 但佢唔系 咧， 佢只不过纯粹系用 Apple Watch 感应你啫嘛。咁呢样嘢差唔多，而家主要嘅 App 都有呢个功能啦。同埋，就算 Apple Watch 自己本身佢都有啲设定，有个健身功能，可以 check 到你嘅心跳啊呢嘢。我而家做运动都系应该睇住我做 嘅。我意思系直情系跟住个课程本身，跟住你嘅强度，即系你啲数值去改啊。 系 啊，即系睇住你嚟改啊！ 但 系 依个比较难啲嘅，但系都我觉得，但系而家官网都冇话呢个功能。 我咪话，除非有呢个功能，唔系好吸引嘅， 唔吸引嘅。不过依家算啦。咁大致上 Apple 嘅热身部分就差唔多，就好似差唔多啦。 仲有佢个 iOS 14，因为我最想屌系其实呢样嘢。 唔系嗱呢样嘢咧，我疫情屌到废卵事。你大佬你我第一反应就系、是，喂大佬啊！你害死实班搞 app 嘅啫，熄机门就掟出嚟。 你知唔知我听咗几捻多 IT 狗喺度惨叫啊！ 你平因为平时平时 系冇人谂过会出 iOS 14 咁快啊！因为平时咧你出 iOS 14之前咧会有 GM 版噶嘛，GM 起码摆两个礼拜，等大家有个心理准备。啊，出啦，差唔多啦，开始班要做嘢啦。 向来都系十日 之后 一日 系啦。 即系佢即系因为开大家个大会大家知噶嘛。喺个大会之前嘅两个礼拜，甚至一个礼拜都唔见有呢个准正式版出现，咁大家觉得咁应该冇啦吓，大家就即系 谂住都等 iPhone 噶啦，iPhone 一齐出噶啦， 等佢出啲睇睇佢出咩新嘢，跟住同你讲，唔好意思啊，我哋前一日唔系当日嘅，其实前一日出个准正式版俾你。哇！成扎呢个即刻俾佢杀到手忙脚乱，即系本来你两个礼拜咧，已经系大家要开翻一两个礼拜，唔系开翻两三个礼拜嘅 OT， 甚至通顶噶啦，即系去更新个 app 噶啦。你一日基本上就系全世界所有人，任何人都唔可能改一次改。 成支笔动咗咗， 然后就一定会有人死唔切去即刻更新，然后报告，然后就报错，然后就屌个 app。厂开发嗰啲，就算唔屌都好，你都要解决人嘅问题噶嘛。即系，其实 SQL 嗰单嘢都唔 稳。 因为呢我讲下啲唔兼容嘅代表例子。首先就係 Apple TV 呢宣称就係兼容，就终于肯采用 YouTube 用开个 WMV9 嗰个编码，即係话支援 4K。但呢因为佢个死人 YouTube app 呢就好多年都冇更新过啦。所以呢即使更新到 Apple TV 更新到最新版14呢都系未有 4K 嘅，顶佢个肺。手机更加唔使讲啦，因为全世界未更新，一大堆 app， 一大堆手机 game 全部都未唔支援，千万唔好更新。 点解我系我咪话 FGO 嗰度好似话有个即系咁话有问题㗎嘛。系 iOS 嘅问题，咁系唔系 iOS 14嘅问题？ 应该 iOS 14问题，因为我自己而家仲系13，我打机嗰部机。 咁因为睇时间，因为佢个公告就话有部分 iOS 嘅用家又出现个问题，而家执紧。咁我谂呢个时间点有部分 iOS 玩家，咁我谂都系啲唔生性噶啦。系，我真系觉得。你打机，你做其他嘢都算啦。你打开机嘅，应该血的教训，次次都奶镬噶啦。有边次 iOS 更新即时更新系唔奶镬嘅？ 唔系，应该咁讲，凡系 OS 大型更新都奶镬噶啦。 即系你，因为你个系讲紧个 app 嗰边未搞得掂，系嗰即系就算你个 OS 本身冇问题，咁你都要等 app 嗰边支援咗你先更新噶嘛。即系你就算唔等晒咧，最少等你玩开个最常玩嗰几只更新咗，你 起码等一个月，至少等一个月。如果你攞部机攞嚟做嘢嘅话， 即系呢啲好正常啊。你即系周星驰睇佢个镬有几大啦吓，有虽然我印象中好似未试过可以直上去而冇镬嘅，即系而大部分游戏都冇镬，好似冇试过，次次都总有啲奇奇怪怪嘢走出嚟，即系啲不具合啊嗰啲嘢，一定系每次都有嘅。依然都仲有人唔生性，我真系唔明白，我唔明啲人做乜能 力。 即今次仲尤其大镬，今次啱啱讲过啦，佢特集式更新，即系成部双 R T 九集到措手不及。 奇集式更新嘛， 即系我唔知道有几多人要取消休假添啊。 不过依轮都冇休假噶啦，依排因为其各首先就系啲手机 app 厂啊，依轮都其实都系大工程，即系叫做咩？赶年尾啲大活动嘅卡几个，不过叫就多新嘢做咁解啫。 咪即系逼死 I T 九系列咯。好啦，咁啊好啦，咁啊 热身 我讲完啦， 热身结束啦，都就我仲要十分钟搞掂，都廿成廿分，都成八分钟。O、OK, K， 好啦，热身结束入正题啦。今个系派全世界都嗌晒救命嘅 P S 5发表，应该讲系加钱发表。 光速唔系光速呢、這个超龟速发表，然后光速预约 系啦， 即系佢唔系抄 Apple 嗰只。佢系好明显就系等 Xbox， 我哋之前好似提过啦，即系睇你开派先，即系而家两个 show hand， 跟住你开派先，两个唔知喺度做乜嘢，张牌都放定咗喺度啦，即系等对面开完之后我先捽，好明显系咁样嘅情况。咁啊 Xbox 忍唔住就开咗出咗先499，大家 发 大家。 以前都讲过啦，499299，咁好啦，就喺今 要补充翻先，要补充少少。个白箱点解咁 Q 平咧？即系细嗰部啊，即系原来系佢个好多嘢系唔肯 support 嘅。 阉得好紧要，因为佢本身佢既然阉得好紧要，所以佢预咗好多嘢系唔 support 嘅。不过预咗噶啦，讲真的，你阉299大佬，仲平过 Apple Watch 价钱，你想买部机，你仲就想同499嘅价钱一样，我都可以妄想咯。 唔系，我唔介意佢，即系话譬如话四冇四 K， 即系我净系识 半四 K 咯 ，support 我叫三 K 咯， 半乜？了咁你唔通 4K 嘅一半唔通系咩咩？唔通系两 K 咩？即系四 K 啊！啊，四 K 同两 K 系差咗四倍啊！大家记住啊！ 佢都440啊嘛！ 啊，即系我佢降少少我觉得 OK 嘅，但系佢唔 support 嘅嘢其实又真系有点多。不过 OK 啦，咁翻嚟，咁佢就系睇住 Xbox 嘅价出，跟住就系话啊仆街！我哋之前讲噶啦，仆街呢个价，你绝对唔可能贵过呢、這个，你绝对唔应可能贵过呢个价噶啦。咁有人传就传话低过佢个贵，佢个黑箱$50，即系我哋由低到，因为好正常，你睇住人哋出，你肯定因住对方个价，咁啊低对方50到高对方50，最正常梗系同对方一样啦。 系咯，所以结果而家就系、是、嗱，想讲啦，喺发表会咧最后讲嘅，我调转嚟最先讲咗 PlayStation 5有光碟版咧，就仲做紧就$399，香港大香港似3800左右啦， 3980， 系啦，3980。咁咧冇光碟版嘅话咧就$399， $3180， 系啦，咁基本上同美元差距系大约系100蚊留下嘅。 今次特别平啊，系特别平啊，以前咧香港次次都俾人屈机噶。次次俾人屈汇水㗎， 即系我意思就系佢唔系真系睇住个个汇率去转啊，佢系香港系贵特别贵一少少嘅，不过今次就399嚟讲系真系睇住个汇水嚟嘅啫。 系啦， 咁 而咧发售由香港咧就11月19号，美日加拿大咧就11月12号， 唔知七个定八个国家， 美国、日本、 加 拿大、墨西哥、澳洲、纽西兰、南韩，11月12，其他地方香港。 其他就全部迟一个礼拜， 系啦。如果有货嘅话， 地球就迟一个礼拜，即系全地球迟一个礼拜，就除咗地球外嗰个啦吓。 嗰个直情唔知几时啦。 据说话又系攞唔到版号啦，因为大家我唔知大家知唔知啦。任何上到网嘅物体，其实理论上打个电话啦，即系要喺中国法律入边打电话同上网系一件事嚟嘅。喺任何打个电话上到网嘅物体喺大陆要发售嘅话咧，你都要攞个版攞个机嘅号码嘅。我都觉得以前好似提过，不过唔紧要啦。咁佢因为件嘢咧，佢要保，唔知佢要保密定乜嘢啦，所以佢系冇办法预先去送审嘅。如果系咁，因为佢如果预先送审嘅话咧，就咩资料都通晒癫噶，大家知大陆啲保密程度系几咁高噶啦吓。咁啊，所以佢就要而家就应该系而家先可以送审，咁然后就等佢攞出批号，出到批号佢就可以卖。咁一定会迟噶啦，咁就 嗱今次咧。就本来就预定1500万部嘅，咁咧就即系放风话唔够，就减400万，即系1100万部。咁咧就呢、這个嗱，咁点抢机咧？就因为呢个消息搞全球抢机，就另外就之后再讲啦。但系咧 ，Sony 美国SIE 嘅美国社长咧 ，Jim Ryan 咧接受访问就话，其实 PS 5嘅出机数系多过当年 PS 4嘅。价钱方面咧，其实2020年初就决定咗噶啦。至于咧。佢亦都补充话，Xbox 细机299美元咧，话唔介意呢呃你嘅，但系咧佢就唔希望压低嗰个性能，可以继续部机可以用耐啲。 屌，佢呢啲真系够吹水，我你同我屎忽讲，佢系晨早决定咗个价钱啦，如果系，点解唔开牌啊？ 嗱，499呢个价钱咧，基本上咧，我觉得咧就只可以平过呢个价，唔可以贵过呢个价嘅。依几唔好话依系唔系依十几年嚟啦。基本上499叫心理关口，你贵过499嘅话咧，就绝对会有影响。你知 唔？你话我话佢肯定一开始原本系想贵过499嘅，只不过系见到对面买499，你 难啲咯。因为其实499系一个叫做咩游戏界心理关口，系以 P 讲真以喺 EPS 喺其他全世界嘅领先地位嚟讲，你话549一样都赢你，但系你要嘅唔系赢啊嘛，你个出机数一贵过549对，即系直接讲嘅就系。你买一部4000几蚊以上嘅游戏嘅嘢，系攞净攞嚟玩游戏嘅话，其实个人嘅心，你贵嗰啲价钱，其实系嗰啲，即系会有少少棘住嘅。但系低过500美金咧，就会好啲嘅。呢啲市场定价就系啲专家嚟噶啦，呢啲专家定出嚟噶啦，唔系我哋讲噶啦。所以一直以嚟咁次次都系噶啦，次都吹水又话讲到几贵几贵，结果次次最都唔过499噶。呢几次出新主机。 即系因为有竞争对手存在，佢出定价嗰时第一样就系多谢 Microsoft， 即系啲索索就系多谢 Microsoft， 因为冇 Xbox 喺度，呢台嘢一定唔止卖500蚊， 最多不过就算极弹都系549啊，599系唔好问啦，599系唔会有人买嘅，黐线，你又冇，因为嗱，点解冇人买就系、是、你新机你跟机出护航嘅 Demon Soul Remaster 冇玩啊！ 即系咩？因为嗱，你话高过系冇人买，我系完全唔捻信嘅。 唔系咁， 点解？因为讲紧，你知唔知而家暗盘价炒咗几多啊？ 唔系嗱，有样嘢炒嗱，记住有样嘢搞清楚。新主机落咧998，你就算卖你就算卖35万日元咧，都有傻閪卖，好真嘅。又喂，你记住呢世上好多傻佬咧，买部机翻嚟就咩？整张相，拍条片，在 YouTube 度打卡，然后威，跟住等人呃 like， 对佢嚟讲。老子有得事钱你吹呀、啊。但问题就係、是、你唔能嘅话三个月后将35万美元突然35万日元跌到35000美元日元嘅话呢个系唔可能㗎嘛。咁你而家你价钱唔可能突然减价。咁你一定要预咗做咩呢个价钱起码挨两年至少两年嘅。咁你唔可能太贵。即系你唔能嘅话 你可以逐步即系我出公布价钱嗰时嗱首批发售呢就首批发售。 唔系呢个唔得 架 呢个你呢个俾人觉得就咩喂大佬。你知海鲜价啫，喂，变形咗咩？你变形咗，你买其他买大陆 game 咯，即系买前买平几嚿，喂，一搞咁嘅样嘅话，人哋就唔又喂，我唔知之后减价，我使乜同佢咁急卖啫？ 即系唔系，因为佢其实个产能本身都追唔上噶嘛，你咪一开始599，一年后499。 跟住就一路长时间四九九，直到下次。 唔系，问题就系佢要喺头一年就抢到一叫做咩？抢到个比较多市场啊嘛。但系五九九我唔我抢咗几多咯？呢、這个其实我价钱方面四九九其实真系一个心理关口，即系历史教训嚟嘅。 啊 ，OK 啦，咁啊， 好啦， 即系但系问题就系而家嗱，香港咧就系、是、嗱，我好认真话你听，据说啦，屯门某间佢标某间蓝店即系唔系嗰个蓝店， 名副其实蓝店 啊，即系唔系嗰个蓝店，即系。佢五十几个人排队，一开门有五十几个人排紧队，跟住一开门然后一哄而散，点解咧？因为间铺头分到几多部机啊？两部。 嗱，琴日咧我买 Super Mario 3D Collection， 咁去到我都唔系好特登特留意啊，即系只不过我行过一间我喺黄金相熟嘅铺头买 game 啦，已经有两条友问仲有冇 PS 五订啊？冇啦。喂，我已经叫特登去等你，因为星期五已经系隔咗日噶啦。跟住咧，啲人影，即系我呢排一层影相，周围贴晒，一就排晒长龙，网上炒到飞起。 即系嗰、那个我印象中黄金嘅铺排得多啲，黄金就每一间都排到五十部。 但如果你啲地区细场就 十部啫，屌啦星， 即系 咁我觉得我沙田呢边好似都有多少少嘅，冇两部咁閪嘅，但系佢开门就要，因为佢开门嗰刻有五十几个人。基本上你俾五十部嚟都系冇，都系秒杀。 正常咯， 即系其实佢个系个派货量系不足嘅。之前我哋讲过啦，因为 讲真啦，嗱，我当系我唔系我唔赌咩啦，我唔会妄居赌 J 嘅。但我觉得咧，到真系部机十一十九出嘅时候咧，系会有现货，而且价钱都唔会好贵，因为呢种所依我从来对呢种所谓叫做咩啊饥饿商法咧，我好怀疑嘅。尤其是好似每一次冇话啦，喺香港为例啦。咁之前啊 ，Sweet 啊，都出咗出机啊，我都冇预订，我即场买到啦，都系食受咗佢近期嘅 game 啊。有少少唔同嘅两样嘢，第一就系咧，都系疫情影响嘅。第一就系喺疫情之下咧，需求其实大咗嘅，即系多咗人发现，其实我系需要打机嘅，我系需要一部游戏机嘅，呢个第一。第二咧就亦都系另一种嘅疫情影响，就系为咧个产能佢系冇办法传开。应该到而家为止都产能传开唔到嘅，而佢系即两个原因就是、第一就系搭个产能会受影响啦，第二佢个产工厂转移啊个过程会受到疫情影响而卡到半天吊，因为老任同呢个桑尼都讲到明，佢哋会将个产生线逐步搬过去越南嘅，应该系 啱，咪早期早应该啦，平 啊，平同埋少咗啲灰色成本，虽然越南个灰色成本都唔少嘅，但系相对中国嚟讲咧，系咪咁系？ 唔系应该就系中国越嚟越贵， 中国嘅国企即系唔只系个制度上有灰色成本，因为越南其实越南嘅贪污咧 都 系 好严重， 应该大镬过中国添。 但系问题就系越南平啊嘛，因为咁就其实就要你平，因为中国点解啲嘢就一就要平，因为你唔平，我做乜去中国啫？ 第一个人工地下啲嘢再要平之啦，第二就系你中国唔惊俾美国制，唔系你越南唔惊俾美国制裁啊嘛。越南系美国条僆嚟啊嘛，点会俾美国制裁啫？ 嗱，讲咗先啦，讲下啲 你又讲埋呢个，我俾我讲到个笑话，就系、是、有啲人话，点都即系有人话，我点都唔会买香港行货噶啦，即系你大家知啦，个代理问题啦，即系虽然即系佢唔系代理，系个铺头问题啦，即系我买香港行货咪要帮衬香港嘅嗰啲 game 铺，你知好多 game 铺系男噶啦，即系有啲人咁样话，超你实际原因唔系一样啊，系因为有咩分别咧？就系、是。以前当时讲 figure 嘅，不如而家就系、是、日版嘅就系呢个黄金美少女包嘅，呢、這个中国版嘅就呢个中国大妈包嘅。不过而家唔紧要，你只要肯等咧，迟啲就呢个越南黑玉罗去帮你包。 傻啦，嗱今次咧唔系咁样样就系咁Sony 机从来都系蓝噶啦，颜色呢个事。 咁Sony 主色嚟 嘅。系咯，嗱笑话讲完啦，讲翻今次机嗱。相比部主机嚟讲咧，跟机嘅 game 暂时我知道咧，出手法咧嘅十王就系 Demon 就系 Demon Show Remaster 版。至于佢喺同日发讲过会出，即系喺发表会度讲过主机 game 包括咗 FS 六，每日亦都有 PS 4版，亦都 PS 5版嘅蜘蛛仔、哈利波特、格洛维茨嘅 COD 嘅影像啦，加入包黑城八，跟住。D.M. Devil May Cry 5 Special Edition， 我睇咁战神God of War 就实有啦。睇完之后， 老老实，我觉得呢个 list 咧，你即系话我谂好难，即系入边应该唔到一半，甚至可能三分一都唔到，系第一年你会见到咯。我 即系我觉得应该会好多嘢都系唔知要等到几时， 咪 即系尤其是 FF16，你延多两嘢嘅话，随即系随时要去到去见到个薄板又好，乜都好啦，你会见到第二代嘅 PS5，你先见到嘅 game 唔出唔出奇。 嗱咁喂，预咁正常嘅。通常咧，新主机发表咧，嗰啲票叫期票，好听啲期票，唔好听啲空头支票。咁嗱，最简单啦，最近期例子就系Sony Switch 发售啊，《真女神转生五》啊，佢话搞啦，搞到而家下年先出到啊，部机第四年入咗，仲有叫因为部机红咗，而家先肯出啫，问你死未？ 所以呢个 list 咧，大家就听听就好了，就唔使咁认真嘅，即系因为我屋企嗰两件就非常兴致勃勃，即系唔又系嗰啲唔使战争，唔使主机战争，因为两部都卖。问题就系而家哪有机你老母，即系全香港，即系好似癫 Q 咗咁样，即系佢。 我觉得如果你唔想订，其实根据个咁多年嚟经验咧，其实喺发售当日咧，你扑落黄金咧系有机会买到嘅。因为咧，通常咧，因为根据个即系呢个有个人经验啊，冇乜实际嘅理据嘅就系，通常咧啲铺头咧系会预多啲咁多多嘅。 即系咁，但系会唔会俾啲唔知咩客攞咗先？ 系啦，即系睇下你话同间铺得熟啊，诸如此类啦。 系咪吓？咁咧就因为而家咧我就播一播俾大家听啦。咁啊，听下好啦吓。目前香港嘅暗盘价9000蚊有成交噶。我唔系讲嗰啲就咁丢上去呃人嗰啲，我讲紧系真系有成交嘅暗盘价9000蚊港币。 呢个价钱唔算话太过夸张，但系我可以理解。 以佢4000蚊嘅基准价嚟讲，你暗盘价两打个 double 差唔真系合理咯。唔系合常理，唔系话应份嘅，系讲合常理的。 嗱，我而家睇紧日本亚马逊嘅，即系所谓炒价啦，因为亚马逊好抵死噶嘛。你买部机之后，你喺啲友可以将嗰个， 你睇唔到炒价，你睇唔到炒价太多啲 唔系啱嗱，好靓就你订一部机，你有咗订订完嗰个，即系所以你有咗个即系炒期票啊，炒期货，咁你咪攞个期货都去买咯。即系话你嗰一定收到部机嘅，咁你部机即刻买啦。嗱，一般嚟讲咧就系49000乜黐线，498000 yen，哇！黐人线， 呢个我啱啱想讲嘅嘢就系、是、而家 Amazon 上面有大量 market space 系 mark 多一个零， 系啦，298000，300000， 29万嗰啲系炒价，498000，49800，呢个系 exactly 就系标准价格多咗个零。 系啦， 系有大量 Amazon 嘅多咗个零嘅价钱，系博你睇错，即系唔小心睇错，即系你净系认咗499，咁就去嘛，结果就笃咗个多咗个零嘅， 仲冇得退钱，又冇即系除翻 嘅，跟住话你冇得 cancel， 你要取消嘅话咧，就要俾呢个唔知几多钱嘅，都几金下噶，几万 yen 噶嘅骚扰费。即系佢话你骚扰咗我，你打扰咗我个销售程序，所以我要取消，我哋要你科税，我先肯取消。 摆明呃钱啦， 呢啲摆明系呃钱啦。就首先 Amazon 到我哋截稿，即系我哋而家录音呢一刻系仲未有任何嘅动作嘅，即系因为而家仲见到有啦，最少咁啊。第二但系咧就Amazon 有个条款系讲紧，如果你有一个欺诈式嘅定价嘅话咧，佢系可以去投诉，然后取消翻张单嘅。就算你话唔可以取消个单都好，咁但系问题就系、是、你要点样分佢系炒价定系一个欺诈咧？因为你如果你系譬如你标399000，咁算唔算炒啊？你啱啱不过你标350000，到底你系真系卖得贵，我纯粹就系高价愿者上吊，定系我系全心欺骗咧？又好难讲啊呢啲嘢。 不过好嘢，而家即刻揿 Amazon 睇啦，就唔见有 PS5 嘅卖啦，即系应该暂时隐咗佢，隐形咗佢啦，应该系。 已经做紧啦吓，我因为我之前冇唔系前好多个国营嗰阵时咧，应该系啱啱我哋，因为我哋而家录音时间系朝头早嚟嘅，啱啱开工做嘢， 忍咗佢啦。 因为 费事麻烦啊嘛， 因为我琴晚睇嗰阵时仲喺度嘅， 已经忍咗啦。暂时你要打 PS 五本体嘅话，就见到 PS 四嘅啫。 即系应该系锯捻晒佢诶，咁啊 OK 啦，仲 嗱，仲有咁咧，由于全世界呢个都系供应晒无 game 玩嘅，咁 PlayStation Plus 佢咧想出咗个拣一个嘢，将啲 PS 四啊、PS 三嘅大 game 真系几大下嘅，即系 God of War 啊、Mon Hunt 啊、Uncharted 啦，最后生还者 Remaster 一啊，唔系二啊。 跟住 Fallout 4 FF 15Persona 5Bioshock 7呢啲咁嘅游戏免费订落去，即系总之订起服务咧，就可以将下载游戏下载自己玩。 吓、啊，即系因为我屋企嗰件咧，其实系攞嚟谂住攞嚟买 PS4， 因为我而家屋企嗰部就好似神神地，咁啊佢咁啊干 Q 脆，就谂住用部 PS5 去玩 PS4 game。咁因为大部应该大部分啊，我上次都讲过佢个向下兼容应该系大部分佢宣称 99%， 虽然我觉得个 99% 系即系假嘅，即系不过就唔系冇咁高嗰种价，系应该高过 99%， 其实就系讲紧应该都系全部支援嘅，不过如果你有啲咩唔支援呢，我就话唔好随意你就系个 1%。 咩一般即系关就系我有个笑话，有个系流传笑话就系、是。通常十个光头九个富，而通常你就系你个系一个系嗰唯一一个嘛。 即系佢即系佢个99%，其实就系预万一有啲乜嘢嗰阵时，你真系唔支援，佢因为你话 1%， 咁只要任何有游戏唔支援，你就可以屌鸠佢老母噶啦嘛。但系如果你有一只游戏唔支援，你话佢嗰阵想去屌佢老母，跟住话唔好意思，你就系个 1%， 我哋会尽力噶咯。即系我觉得佢个99%咁嘅意思，所以应该就 是、一般嚟，其实咧如果你正常大 game 咧跑系大啲。即系你话唔好玩啲奇古灵精怪嘢咧，应该都支援嘅。 即系但系个 upscale 有几强咧，就其实我唔系好敢期待啊，老老。 唔系，就行 SSD 已经够啦，因为我部机而家仲系行 hard disk。 要行 SSD 啊，神捻早行紧噶啦，你仲未拆咩？ 我冇拆，我部机基本上我而家部机直情唔开添，长期唔开嘅。 屌，你咁 我边我啲 street 派嚟噶嘛，我啲随街拍玩噶嘛，除非我攞部机翻公司嘅啫，作死！ 而家我晚晚听到啪啪声，即系就唔系嗰种啪，佢就晚晚听到我屋企嗰件喺度拍喺度拍部鸡仔，就打就系仲喺度打紧 Gundam， 因为香港冇得打啊嘛，香港好鸡嘅啊嘛。即系佢交唔几日出就日日都听住系咁打，即系所以先对个部PS5 咁有需求啫嘛。 哦，咁佢呢啲一定要又睇下订祝佢好运啦，订到嘅话，托到啦，托机啦， 唔捻到啦。即系有咩？如果听众有咩渠道可以订得到嘅，欢迎联络我。 咪真系好句啦，个人经验。发誓话当日扑落去黄金，可能会苦碌地撞到，同埋平时帮衬开一间铺头，同佢相熟啲嘅话咧，系要做到嘅。 咁啊 ，Xbox 另一方面就Xbox Series X 同 S 啦，都一样啦，一齐啦，都其实都开都静静鸡，唔系，其实系冇人理咁样开咗预订噶啦。咁当然亦都唔会有 PS5 嗰种抢啊，嗰种成啦。 你抢 PS， 你抢 Xbox， 你系咪有乜问题咧？ 唔系，其实有少少互为因果噶，因为大家都觉得 PS5 会抢，会抢，会炒，会成，咁啊有啲炒家入市，咁炒家入市就变成咧玩真正想第一时间买嘅玩家就俾佢沟稀咗个数目，即系个基数变大咗啊。譬如原本其实得5000人想买新机嘅。咁你然后大有5000个炒家入咗市，咁但系佢实际上得6000部机嘅啫。原本咧，如果冇人炒嘅话，就大家都买到嘅。但系有5000个玩家，再加5000个玩家，就10000个人抢6000部，咁啊变成抢啊高啊成。咁但系 Xbox 大家睇死佢唔会炒得起，咁啊冇玩家冇炒家入市，咁啊净系玩家嘅话，佢系足够供应嘅。即系呢个我觉得一路都系咁样嘅，因为点解咧？从来冇试过有人一机难求到系肯砌炒价都炒唔喐，都买唔到。供应短缺系应该系咁嘅样嘅，咁样先叫供应短缺嘅。 但 如果唔系就人为嘅炒价。 但我觉得今次供应短缺冇想象中咁多，即系尤其是因为根据以美国嗰、那个美国 Sony 嗰条友讲咧，西讲啦，佢话多个 PS4， 咁讲紧 PS 多年都供应都冇咁短缺啦。 咁唔系你要考虑多样嘢就系佢供应多个，但系你问题系第一。有地区性嘅，香港嘅机咧就好多好有可能会俾啲大陆仔抢，呢、這个就因为大陆冇国冇代理，唔系佢唔系同步啦，不在地球中啦。另外佢就冇佢个代理，佢哋都唔敢买，因为之前讲过 PS4 同呢个 Xbox 个俾人锁嘅事件啦，之前讲加多个后续啊。据说而家更新咗之后咧，就强制到去咩地步咧？之前我哋咪讲过呢、这个国行版嘅 Switch 咧，利用国际版即系地球版嘅卡地带咧，都玩到噶嘛。据说呢个国行版嘅 Xbox PS4 唔记得啦，更新完之后你怼只国际版或者地球版嘅光碟入去咧，嘅入去呢、这个中国版嘅主机入边咧，系独立唔玩到。 即系唯一方法就系暂时冇更新，但系呢个应该系永远嘅啦，即系。呢个已经系超越咗一个大家认为锁机嘅上限㗎啦。一路都认为系喂认碟唔认人，即系认碟唔认人㗎嘛。你碟买得返嚟点解唔学，点会唔俾你玩，就系唔俾你玩。即系而家会出现咁去到咁嘅地步。咁所以佢哋大陆嘅14亿人当然唔系全部都系玩家啦。特别咁大嘅人呢应该会涌过嚟香港买机。咁当然佢哋嚟唔到。咁佢而家就几难嚟嘅，其实，但系应该就会揾会有啲炒家嗰啲嘢嚟，所以咧，我哋香港嘅情况咧，应该会抢到好撚恐怖，即系呢个就我个人分析啊。 不 过系咪真的？ 不过未必，即系未必抢香港嘅，日本都会抢。你谂下，日本早卖一个礼拜啊，净系早卖呢个礼拜都自己会抢啦。日本炒卖全都好紧要。 咁大陆人嚟香港以去日本难啊嘛？ 唔同喎、啊。讲真，日本而家其实好多都在地炒卖组噶。 我知，但系你少咗嗰扎嚟飞过嚟。 唔系，我即系讲真就系，如果我系大陆做炒卖船，我做炒卖生意，我去日本啦。一来你做一个礼拜，剩呢个礼拜食个就可以食一转水啦。二来就日本嘅货点都多香港嘅。 我唔系讲呢种炒啊，系讲需求非常大。即系如果你唔系炒家，你喺大陆，你住喺大陆，你唔系炒嘅。咁你最大嘅可能性，当然你可以系帮衬炒家啦，咁啊，梗系帮衬日本嗰边啦。咁如果你唔系帮衬炒家，想自己买嘅话，咁你咪嚟香港，一定系会嚟香港嘅。你去到11月中咧，我觉得大陆一定会嚟得，我一定会开翻关俾佢哋噶啦。如果我哋嘅疫情咁样淡落去嘅话咧，即系再爆零计啊！但系佢好有机会就系唔知咩旅游气泡乜乜出啦，跟住就成扎人涌过嚟同我哋香港人抢机噶啦。到时你到时当年点样俾人抢奶粉，而家就点样俾人抢主机，即系除非我哋有个疫情又再爆镬，又即系封关封咗一个自由行啊旅行式嘅嗱，先讲啊，你封自由行冇用，你放自由行当然系最大镬啦，但你封自由行都冇用噶，你一定要封埋团嘅，因为啲人一定会用 N 团过嚟嘅，即系所以点呢个系我哋香港嘅我哋呢嘢我哋独特国情嚟嘅，呢个系即系会比全世界特别地抢，当然日本都可能会受波及嘅，但系相对影响应该会冇咁严重，因为全世界都抢噶啦，全世界都会炒噶啦，即系咁所以就应该香港会几大镬，所以其实我唔系好有信心第一时间买得到，但系迟一个月过埋圣诞之后咧。就应该冇问题。 预定咧，即系如果稳阵咧，大约香港新历新年左右前后就应该会啦，就应该会容易买到噶啦。只要肯食 game 嘅话， 因为咧，因为圣诞前啦，其实我谂12月中啦，就应该开始会转移嚟亚洲噶啦，个销售中心，因为你过完咁，即系点解要11月中？我哋之前都讲过啦，一路都讲噶啦，系感恩节啊嘛。咁次嗰陣打完之後，係冇錯，聖誕節尾歐美都仲有需求嘅。問題就係去到聖誕節咧，就呢個亞洲都有需求啦。尤其是日本就係、是、其實聖誕節買係為咗呢個新年嗰七日匿喺屋企打機啊嘛。所以就聖誕節前最遲實聖誕後，日本都會開始要供貨俾日本噶啦。如果唔係咧，就呢一年個銷售就會好撚難睇噶啦。 不过啦，好啦，讲就系好啦，讲完星期二发表咧，就星期四啦。咁咧就系当你两间大厂打到乒乓波嘅时候咧，任天堂就唔出声，默默咁咧就搞咗个 Nintendo Direct Mini Soft Maker Line Up。其实咧就典型嘅就咩？因为任天堂从来都唔系 TGS 嘅，咁今年网上 TGS 当然更加唔会嚟啦。咁佢会将啲其他厂嘅帮佢出嘅 game 就摆喺自己发嘅小网上发表嗰度，而重点就系、是。Monster Rise 和传咗好耐嘅和风版 Monster 2020年3月26号呢隻 game 啲人一睇到就嘩真係一嘢怼埋佢㗎喎。当其他两间厂都冇 game 可出，或者有啲 game 都係唔知几时出嘅时候，你话俾知下年3月尾有啦 Monster 就和风嘅要。 即刻 殺到 有 啊。殺到你警去都会殺到你。 咁有少少唔同嘅，因为毕竟 Switch 已经系一做成熟咗嘅主机，啲 game 系陆续咁出紧噶嘛。但系佢两边系新主机，即系老实实，即系如果我系厂商，我就唔会帮你做开荒啊。即系除非你有啲咩 jazz 啊， 尤其是 Monster 咁大作，大佬啊，如果帮你开荒嘅话，啲损失标计数。所以点解任天堂嘅强项就系、是、佢可以将一啲超大作攞嚟做开荒牛阵。咁部机系我自己公司嘅，我自己啲游戏机攞去撑佢嘅，但系咁第三厂商从来冇义务攞我啲大作嚟帮佢做开荒牛噶嘛， 亦都系 呢啲一定系自己入三集揼石仔 嘅。系啊，所以点解任天堂啲主机可以有撑咧？就系佢本身又可以挨呢样嘢，但其他厂唔肯。就又我讲就系、是、我同你有亲啊！我搬出只 game， 本来我如果我只 game 我摆部旧机我可以卖300万，而家摆新机卖100万，咁200万要赔俾我，就咁样啫嘛啲数。嗱，仲有 Monhun Story 二，即 Monhun RPG， 我冇依日冇留意咧，但系总之依日2021年嘅暑假夏天出嘅，就两只 Monhun 啦已经，跟住咧就魔界战记讲咗好耐嘅魔界战记六最都出啦，就2021年就1月28号，跟住咧就系 Loon Factory 五，同埋一只就唔知咩 Luca Milk Brand 咩嘅，就系、是、总之系中御师挂中御师名嘅一只类似 Nice 嘅动作游戏，仲有一只就系、是、其实都几微妙嘅，就系、是、喺日好好卖，我真嘅一样嘢就系 Fit Boxing 二， 呢个车 系啦，呢只唔使任何道具，总之攞住个 Joy-Con 去肥，佢就可以攞嚟减肥嘅拳击游戏啦，当游戏啦，咁出第二集，因为第一集系坚好卖嘅，真嘅一样嘢。咁就今次加最当然新歌啊新方面咧就重点啦，呢样嘢其实就系呢只 game 其实卖点就系声优做声优教练，今次加入咗三个新声优，丁公李慧、鬼头明理同埋石田章。我听石田章个名字就拗拗你头，好呢、个人把声系好难联想到同健身有关嘅。佢系我一听吓石田章，你咁奇妙嘅，系啦揾到啦，中御师制作，Brand Window 啦，一只有啲似当年 Nice 嘅游戏奇幻游戏啦。咁但系咁咧就基本，因为佢始终咧得15分钟一个小型发表会，就唔系好多 game， 但系净系只 mon 你都死咗噶啦已经。 咁佢就仲有就系、是、个结尾嗰个就系呢个圣灵之光，咁就唔系二定系几多？总之新嘅圣灵之光啦。 On Interview of the Witch 嗰只。 唔系二系最新嗰只，系新嘅圣灵之光，咁就去做结尾，咁就你睇画面，即系点讲？虽然即系佢又唔系话呢只 game 个系谱上咧，其实系呢、這个呢、這个系呢个 Xbox 上面嘅系谱嚟，即系佢其实佢喺 Switch 嗰边出嘅话咧，其实几即系点讲？几意外，有少少意外嘅，佢而且仲要放做去咁话压轴。嘅拉屎正阿叔啊，佢當然啦，你可以話佢放前邊，摩放前邊，佢就係話開場炒個氣氛啦，咁啊放只最意外最 surprise 嘅 game 落去，咁以今次呢個只係迷你嘅直面我嚟講，算係真係俾曬貨交曬貨俾你噶啦，即係有少少彷彿啊，雖然應該冇咁嘅意思嘅，純粹係正常安排嘅啫，彷彿就係同佢講，你班友仔講到新主機如何啦，有冇 game 先？我话大把啦，你咧？即系佢有啲似咁嘅房咁嘅 feel， 因为其实佢个佢而家个新制，即系新制之下咧，佢啲直面会系好冷密嘅，即系三月开咗个大嘅，跟住就六月开啦，七月又开啦，八月又开啦，九月又开，个月都有嘅系。我唔知佢系真系咁多 game 出啦，定系乜嘢啦？ 而且因为佢本身摆网上埋呢十零分钟嘅发表会咧，佢唔需要话摆一大堆劲 game 同埋去谂翻压成个钟头啊嘛，佢咪个月有啲新嘢咯。嗱，好音就系、是。今唔使多啦，今个月啱好，琴日就已经出咗，即星期五啦，就出就即Mario 3D Collection 出咗啦，380蚊行货。 即通常就系、是、应该系将九月嗰个本来嘅上年就九月开完个大嘅之后咧，就一路就可以休息一下噶啦，就咁就跟住去到下一次就十二月噶啦。但系今次咧就应该就系会，我断估，我觉得佢会将佢拆散咗咯，即系原本喺 TGS 前嗰个超巨型嗰个啊，将佢拆散咗到好 Q 碎湿湿咁出嚟。咁当然亦都有个好处啦，佢因为咁样佢可以出得快咧，佢真系呢个时间点真系好要中个位，因为佢对方未佢虽然可以估得到佢两间对面嗰两间厂系几时开始公布主机，去适时去打佢哋嚟练，但系呢个应该系咁啱咁巧嘅啫。咁佢就呢个时候出，就好似打緊佢哋哋咁游戏呢咁样打就拍住佢块面。 最紧要你真係冇游戏哇惨啊，唔系你个使乜鬼整个 patient percent， 就因为根本上冇游戏。 所以点解佢会将呢个圣灵之光放喺压轴呢，就係佢问啦 ,Xbox 游戏呢，即係我而家系我出你嗰边啲 game 啊，喺我度啊，过嚟啦。即系有啲咁嘅 feel 咯吓， 所以摆定心啫，睇完之后就，即系又下年三月你又卖多转啦，Switch， 因为 Switch 系依然地好强劲地系依然系 好抢手嘅，日本依然系要抽选嘅，当然冇咁夸张，就去到话抽选买唔到，但至少仲系好抢手。 你要通常都买到，但系就唔系咁顺利行入去你就攞咯。你即系你俾啲心机都会买得到嘅就程度咯。即系因为而家呢个就同呢个有关一样嘅情况，因为老任而家都搬紧厂啦，都系佢晨早已经讲紧要搬去越南搵香港落砌噶啦。即系但系而家就咁嘅情况啦，佢个进程系应该系受到影响嘅。不过就未至于话出唔到 game， 出唔到机，个产量下降啫。即系不过老任嘅产能向来都不足嘅。因为佢同之前好耐之前提过噶啦，佢同手机抢零件啊，手机厂即系佢又出，佢同手机抢零件，但系佢又出唔到手机咁高价。你知大家知老任啲佢压成本压到几劲噶啦，肯定唔会同啲手机厂去抢，因为手机厂讲紧。喂，我出迟少少，出迟一年，我成个温单就已经乱 Q 晒，我年年要出新机嘅，但老人唔使啊嘛，老人咪慢慢买咯，我卖迟啲，我又唔会卖少啲，你都要买噶啦，你包仔，即系佢老人咪有恃无恐，我订单又大，我订单又大，数量又多，你啲嘢一定要买，你唔会话哦，今个礼拜 Samsung 今年 Samsung 唔出机，我过 Sony 噶咯，咁你唔买 Sweet 你买乜嘢？你唔会因为唔买 Sweet 走去买 Xbox 噶嘛？ 同埋本身 Switch 系强运，今年 Switch 嘅年尾价其实攻势都颇为强劲嘅。唔系你讲啦，10月29号只真系神选三，我系必买噶啦，已经去到，即系当年玩到呕货嗰只。好啦，咁但系今个礼拜差唔多，其实咧呢一集咧就应该下前奏嚟嘅，因为下个礼拜一咧就应该就东京游戏展网上版嘅，应该都会有啲新消息公布嘅。到时咧就睇下会唔会独立一节讲啦，我都可能要，因为 TGS 今年佢网上搞嘅话咧，好多片咧我唔使。 我哋未必要讲消息，我哋消息未必有好多嘢讲，但系我哋应该有好多碌可以讲出嚟，一定甩碌甩到四围都系，即系你话睇死佢都好啦，或者一定好多笑话啊、夹麻烦嘢、cut cut 嘢又会走出嚟嘅。 食花生嘅， 即系嗱，唔好俾我睇死啊！唔得得，边 Q 个想个发表嗰下断线咧，就俾人笑一世啊！ 实日，但系呢样系机会就颇高添啊，因为始终今次，唉， 全世界涌入嚟睇你条线，我就睇你边个唔冧， 好啦， 冧嗰个真系冇人睇。 系啦，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咁下个礼拜就轮到睇 TS 有咩观影怪事发生啦。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